钟声响至城市，所有泪流过了，能消退就至夕照。你去你，遗憾留在千千里，仍然挂念你，奈何他跟你一起。你劝我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心里爱随时光临。遥遥问你哪个人已有爱人，我却是个路人。前尘头像河里，聚焦当中洗去，再别觅寻，流逝回忆，回望如暮色般遥远，何伴那钟声却又很近。落河，人已别去，黄叶从异乡飘过，回头你再笑，埋藏眼内那份安。你劝我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心里爱随时光临。遥遥问你哪个人已有爱人，我却是个路人。 碰上几个老人，前尘